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你好982，我最近特别开心，因为天气终于暖和啦。我半个月前就买好了好看的春装小裙子，现在终于可以穿上了。就是吧，这天气热得也太快了，升温那几天，前一天还在穿羽绒服呢，第二天就20多度，一下子都没适应过来，穿着羽绒服上班差点没被热死。还好公司里的后勤小哥哥反应灵敏，及时给我们开上了冷气，希望我过几天穿上我美美的裙子之后就不要再降温啦。 早安男孩，睡得好吗？我等待你睡醒第一秒见到我，类似纯白大蝴蝶却美丽的梦，连天空嘎嘎嘎嘎的我就该该该说晚安，想要约会你离我越远，没有你时间规则慢慢前进后，只怀疑，我怀疑你周末哪里去，怪我只想要你，我真的好想你，陪着我晒甜蜜，我好不到有超能力飞去，我常梦见你在身边飞高飞到你爱的秘密，但是我也买了不少，可是为何干干干干上我的心上空空空城堡，想要的回忆我远远，没有你时间规则慢慢前进，跟我漫游曾经失去可上拥抱，我甚至怀疑我怀疑你做我哪里去，真的好想你，陪着我晒甜蜜，我恨不得有超能力飞去， 北京时间的17点04分，欢迎来到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本来头发就很瘪，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又把头发压得更瘪的泽华。 那你要不要出去抓一下再回来？ 要不然现在现场抓一下。 好啦，今天是星期四，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一些关于穿搭的话题。 按理来说星期四应该没有你的存在呀。 啊，我也是经常出现在这个板块里的呀。 对，是时尚教主才可以坐在那个位置啊。 那我也是经常出现在那边的呀。 你只是教主对吧？ 好啦，其实昨天我想先问你啊，你刚才打乱我的思路，就是在春夏交际，你觉得什么样的单品是最百搭、最好穿的？ 我知道你想要接，让我接什么梗？不。 牛仔裤，不是牛仔衣是最百搭的，里面穿一个短袖，然后外面配一个牛仔衣，任何款式的任何颜色都很好、哦、 确实你说的也对，但是跟我们今天主题不搭，所以要不然请你先回去吧。 好，再见。 好了，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就是春夏交际怎么样能把衬衫变换不同的花样，然后怎么样把它穿得好看。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也是两位非常美丽的女孩子，然后先欢迎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位主持人一梦，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嗯，然后还有一位呢，是一位小妹妹，也是一梦的同学，对不对？ 对，是、嗯、不对，是师妹 啊，师妹，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的蒋欣凌，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蒋欣凌。 嗯哼，所以今天在一会儿的一起改变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也会在现场准备了很多很多春夏的衬衫的这样的单品， 给大家切个镜头来让大家看一下，吓一吓大家。我们现在真的准备了很多衬衣， 今天真的是很良心了，因为已经都摆不下挂不下了，所有的衬衫都只能很可怜的一 两个小时可能都试不完吧。 对，然后还会有一些原因虽然没有到场，但有一些他提供的单品。 而且大家看，就是远看的话，你根本分不清哪件衬衣是男士的，哪件衬衣是女生的。 什么意思？今天现场也会让两位妹妹来试一下泽华带来的男生的衬衫，看看女生怎么样把男生的衬衫穿得好看。另外，在我们预告一下，在最后一个环节的时候，还会有把之前比如说买回家里来，但是发现不太适合自己衣服拿过来、 互相交换， 看看能不能互相交换到，让他找到新的主人。 以前某些节目当中会有那种牵线的， 嗯哼， 然后你抽中哪个线就拿谁的衣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我以为你说拿哪个人哎， 那也太沉了吧，怎么拿？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时尚方面最近有什么全新的资讯。前一段时间在日本非常火的 Chanel 的游戏厅，最近在咱们国家开了中国版本、 嗯、哇，那应该也会很受欢迎。 对，在4月14号到23号会在上海市的淮海中路的300号 K11 购物一层开始。然后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所以北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就听一听就好了。 没有，稍后还会有北京的这种限量彩妆福利送给大家、对，这是一个引子哦。 你们知道这个娃娃机吗？ 你们不知道吗？所以刚刚给这样不知道的朋友们普及一下啊。 所以他们坐那边嘛。 我们的教主是吗？ 希望未来你们也可以坐到这边来。 好，你们希望你们可以努力提升一下自己的时尚功底，将来也可以坐到教主的位置哈。就是在前一段时间，日本开了一个 Chanel 的抓娃娃机店，就是它可以进去，然后呢是一个类似于像娃娃机的一个东西，但里面放的都是限量版的彩妆。 它就是娃娃机，娃娃机知道吧？就里面都是娃娃，它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 Chanel 的单品。 哇！ 但单品就是什么口红啊、眼影啊这些 图片， 看一下，看这样的， 看里面全部都是口红， 包括抓的那个东西，你看它其实也像是那个什么口红类的东西。 对，然后抓出来的还有全新出的限量版的唇釉，所有的色号都在里面，而且抓一次只要人民币10块钱。 你 是不是很 想 抓？ 想要。 对，之前是在日本开了一个限时店，在3月初的时候，然后现在是在上海开了一个，也是10天的时间，所以如果在上海的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店。另外也提醒一下大家，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下拉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或者呢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 抓一次只用10块钱，很划算哎。 那得看你用多少钱才能抓得起来呀、 我身边有一个男生朋友，他抓娃娃机抓了20几次，30次就抓上了一个。哎，你想20几次，30次也才300块钱呢。 你说的是我， 然后拿到的是限量款的，你想买都买不到，对不对？ 全是限量的， 都是限量的， 都是限量的。 外面想买都买不到，很划算。就是你那个朋友啊？ 哦，就是我那个朋友啊。 是不是以他的手气抓30次总能抓上来一个呀？ 我那个朋友花了人民币大概600-700块钱抓了一个限量款的哆啦 A 梦。对，那个哆啦 A 梦的区别只是他戴了一个那个海盗的帽子，但是回北京之后发现帽子丢了，帽子坏了。 但抓娃娃机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 是的、另外呢，除了 Chanel 的店在上海，可能北京的朋友会觉得很委屈，为什么我们享受不到这样的福利。但是呢，北京在三里屯有一家YSL 也是开了这样的一个美妆限时店，我们一起来看几张图片。他打造的好像比Chanel 的那一个要更加大和夸张。 我有看到过实体的。 你有看到过吗？ 对， 那你进去了吗？ 现在就有啊。我没有进去，我为什么要进去？ 可以进去抓一个，花高价抓一个出来送给我。 这个看起来很像酒吧哎。 对呀、 然后它里面的 电话亭， 对，这个就是娃娃机了。 哦，我以为是电话亭呢。 自己打个电话吗？ 这外观看起来很漂亮啊，拍照应该很棒， 很炫酷。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单品，也是有 YSL 加最近全新上市的唇釉。 但是请问这么小的唇釉应该抓起来很难抓，我觉得抓娃娃机，娃娃机娃娃的那个大小已经很难抓。 它应该还有一个那个塑料的外壳吧， 现在有一些是那个， 但我觉得很滑，又不像娃娃那种，是这种爪子这种抓的吗？ 对，是那样的， 就是像抓娃娃的一样那样爪子。 但是我现在看到有一些娃娃机是里面是那个号，是球， 是 你抓住，把这球抓上来以后，上面写几号，就把那个对应的那个几号的东西给你。 可是 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挺好。 可是球是圆形的耶， 也不好抓是吗？ 圆形更难抓呀。 怎么可能十块钱就真的让你全部都给抓走吗？ 我这个人也是很实在。好了，所以最近在北京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去三里屯的这一家店可以去看一下、就算抓不上也是试一下手机，很开心。如果抓到的话，即使抓到一个非常奇葩的颜色，可能也可以转手送人吧。 对，跟男朋友去，男朋友可能会给你个限制，只能抓一次。 那可能是 抓两次我就不给你钱。 那可能是你这种男朋友，所以这种男朋友就要大胆的换掉他。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在今年春夏有哪些非常火热的包款。在我们平时的印象当中，可能这两年都比较流行女生会背那种小包，而且是越背越小，有可能手包里面什么都放不下，只能自己再拎一个袋子要装你其他要装的东西，也要背一个很小的包包。但是今年夏天忽然开始流行了大包了，而且最近呢 Gucci 出了一款像枣篮子一样的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这一款，是在2018的春夏的秀场上面刚刚上市的一款包。然后呢，它是茧形的轮廓当中带一点点弧度，另外它还有几种颜色供大家来挑选，一共就只有这四种颜色。另外除了 Gucci 家 这很像洗澡的时候拿到洗澡间的那个篮子 啊，它就是洗澡篮呀， 是吧。 另外罗伊威他们家也是推出了像枣篮子一样的包包， 这个至少还是皮革皮的呀。 对，你可以欣赏得了这样的枣篮吗？ 这两个相比的话，这个罗伊威的我还可以欣赏一些， 但是都就是只是相对，对不对？ 对，那这个样子和这个款式从我的角度而言的话，我 get 不到它的美点。 一梦呢？ 我那个小玉姐，你可以把那个图片再往这边稍微移一下， 好， 更好看。其实我可能会比较喜欢这一款，不太喜欢Gucci那一款。 这款就真的有点，因为它的材质是比较相对硬的，所以就真的有一些像枣篮筐，可能想往里面放一些沐浴液呀。 而且对你的服装搭配要求很高，你穿什么样的衣服拿它是好看的呢？ 但是像你这样的时尚教主本尊可能穿什么都 OK 啊。 你说我这样的时尚教主本尊拿这样的一个篮子吗？ 对呀、 那可能画面有点太奇特了， 就觉得你是去时尚的洗了个澡。 我可能要唱我是女生。 接下来呢，除了这两个品牌推出了像篮子一样的，其实今年很多很多大牌都在推出这样像篮子一样的包。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 Marni 家出的这一款，也是菜篮子形状的。 这个真的是菜篮子。 但这个形状不是前两年就已经开始流行了吗？ 形状是前两年流行，但是这种材质和这种编织的篮子是今年一下忽然火的。还有包括也还是罗伊威家出的这个篮子， 这个很夏天了。 这一款 夏天 我觉得很适合度假那种。 对，这个篮子我有，可是它的质量真的很差。 看起来就是，为什么差？ 就是你拿到手实物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细节让你觉得会把你包里面东西刮坏，所以如果要放什么东西进去的话，最好里面再放一个那种内衬，或者是随便找一个防尘袋之类的扔进去就好了。 但我有一个 Burberry 的草编的这么大的一个袋子，它也是草编的，就还挺好的呀，也没有扎，然后也没有跑出来。 那你是在讽刺某一个品牌的质量不过关吗？ 我没有，而是你在说。 没有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除了菜篮子，今年夏天最火的还有几款马鞍包，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同样，哎，啊，不对。 你看这个位置不是谁都可以坐的。 没有啦，其实我想先说那一款，但是这个也 OK。 这款是Celine 家今年2018年春夏新推出的一款马鞍包。他们家在如果你们有了解之前的马鞍包的话，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形状，但是它今年加入了一些编织和流苏的元素，会更加俏皮可爱一点。所以这样的一只包如果有人送给你，你会开心吗？ 会， 我也会。 什么样的包送给他们，他们都会开心吧？ 真的吗？ 真的。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 MCM 家，在今年夏天也是费尽了心思推出了一些马鞍包，然后相比起来，超一线大牌的话 ，MCM 家的这个马鞍包的价格会比较亲民一些，而且我觉得会就是比较街头，很适合年轻女孩。 但我觉得它这个设计很 MCM 呀。好像这么多这么些年来每年都能看到像类似的这样的，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不同。 可是你说哪一个品牌没有自己固定的一个模式呢？都是可以看出这个品牌的东西啊。 嗯，倒也是了。 嗯哼，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一款比较推荐给 年轻 的 女 生，对，或者是大学生都还挺合适的。 大学生可能也买不起吧。 这个价格其实还好。 那说明现在大学生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水平在逐渐的上升。 没有是他这款包的定价确实不高。 那很好啊。 对，另外呢，就是还是罗伊威家今年是他们家最火的这一款马鞍包，我们先来，对，就是、这个， 啊，这个好看，这个很好看。 你觉得男生的角度是觉得这个好看的吗？ 我觉得好看呀，女生呢？ 那个上面是一个蝴蝶结吗？ 对，上面是一个蝴蝶结，这一款是罗伊威2018年的春夏秀场上面首次亮相的一款马鞍包，然后它就是为了迎合少女系，所以它在包的上面加入了蝴蝶结这样的元素，可以说是很巧妙。然后它侧面还有一个金属的插扣，这张图片当中可能看不太清楚，就是很精致的一款包。然后这款包一推出之后，就是一包难求。很难买， 它是很好看呀，我觉得它中和的很好。 没有，我觉得它是很适合男生。然后它的灵感是以马术为灵感的绑带，然后是想凸显出一种自由浪漫的气质。包包后面还有一个插口的设计。 你错了，我觉得如果男生拿那个的话，没有蝴蝶结还 OK， 有蝴蝶结的话就有点太 girly。 但是如果是左边图片这一上面的这一个深色的深棕有点偏黑的颜色背在你身上，我觉得还好。 所以我就觉得它这个中和的很好嘛，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蝴蝶结的话就太像男包了。 嗯哼， 有了这样的蝴蝶结之后呢，它就是帅气和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少女心结合的还是挺好的。但是你欣赏不到它的美。 我欣赏，我 get 不到它的美。另外还有一款非常经典的，我也 get 不到它的美的，就是迪奥家的这一款马鞍包，你们可以理解它的美吗？ 左边的其实还可以， 格林的那种。 这款包其实非常的有来头，因为是在2007年的时候，为了纪念当时的迪奥的设计总监，然后呢，他当时任期十周年，他以不同国家的文化为灵感，特意推出了12款限量版的马鞍包，都是刚刚我们看到图片当中这个形状的。另外他还专门以中国、英国、美国、西班牙等等7个国家特意为这款包出了一个系列。 嗯， 就是因为实在太喜欢了。 嗯， 对，所以呢这款包目前来说已经停产了，可是在今年2018年的迪奥秋冬大秀上他又重新出现了，因为可能又想重新引领这个复古的风潮来把这款马鞍包推出来。因为我之前出去旅行的时候也在某些中古店里面有看到过这款包，当时的感慨就是好丑啊，然后就走了。是不是我没有不配坐在这个位置？ 我也觉得，要不然你先走一步。 好呀。 我觉得那张图片当中左边那个黑色的包很好看啊。 左边的我觉得还挺好看， 是吧？ 嗯。 右边的可能是根据某个国家那个国家人民的喜好设计出来的。 哎，左边这款，如果你作为男生让你拿当手包，你会愿意吗？ 不愿意。 为什么？ 还是他，你看他的那个链子，包括他这个包身本身这个设计，都是有点太女性化。 那你还是有点嫌弃，说明你不配坐在这个位置。 他本来就是女包啊。 强加。 接下来呢， 要不然我们两个携手走吧，感觉都不配做这个节目。 刚刚我们看到了那个2007年推出的那一款马鞍包，可以说跟现在的包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一小段视频，来看一看100年来各个包演变的历史，来看一看100年前到底流行什么样的包。 嗯，36年这个包很好看哎， 非常的时髦， 它有点像布袋子，感觉不是皮质的。 46年的这个手包也不错，但是能看出年代感。 这个一看就像玛丽莲梦露会拿的。 56年的这个包我很喜欢耶。 这个像奥黛丽赫本会拿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小盒子，里面放了一个丝巾，是吗？ 对。 66年这个包真的很不好看，大家可以回去自行看一下那个图片。 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简直像买菜的时候会用的。 哎，76年的包，你觉不觉得有点像刚刚那个菜篮子？ 有一点，但你看76年配的音乐都有点 disco 的感觉，很适合那个年代的。这样看起来，我觉得40年以前的包我更喜欢嘞。 那你就要回到那个年代去啊。 今年不是又开始流行包包前面的那个内栏往下坠的那个感觉吗？ 对对对， 跟这款很像，这86年的这个包。 但我不喜欢86年这个包，太大了。 那这更大，96年。这已经开始鳄鱼皮了是吧？还这是 很高级 漆皮， 感觉是一种我买不起的皮。 是。但是看就是设计，其实外形来看越来越浮夸。 是的。 这个包。 代表06年， 想笑就笑吧。 是这个， 这就是一个香蕉大小啊，各位。然后上面装一个那个可以拎的一个袋子。 这 很像那个 Celine 的那个经典款。 这就是 Celine 的经典款。 哦，就是、啊。 谢谢你，你不怕 有眼光了呀？ 刚刚我们看的那一小段视频呢，是从1916年开始到现2016年，这100年期间女生的在潮流市场的包包的一些形态的转变。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所以刚刚泽华，你以男生的角度，你觉得哪一年的大概的 style 是你最喜欢的？ 我记得我最惊艳应该36年的那个吧，他不是我喜欢的，就是。它整体来看不是特别的浮夸、 嗯、 但它设细节的部分设计得很精准。 可是你就是一个浮夸的人啊。 我今天穿的不是很浮夸， 今天非常浮夸，今天穿了一个兔八哥的衬衫。 这哪里浮夸， 大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看一看我们这位浮夸的男主播、 评一评理。 我想问问两位女生，因为每一个人不同年代的女孩子男生和男生都有不一样的看法，那问问两位女生， 你说他们两个不同年代来解释一下。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和咱们是不同年代。 OK， 我们三个跟你真的是不同年代。 不是， 来看你们的喜好嘞。 我小师妹先说吧。好吧，我比较喜欢小一点的包。 嗯哼， 因为 哦，你喜欢那个像香蕉一样大小的那个包？ 不，更前面一点，小一点的那种包。 40年之前还是之后的？ 忘记了。 OK， 然后呢？ 因为女生嘛，出门就带一些手机啊，或者化妆品补妆。 可是有些包已经小到连你的手机都放不下去，那你该怎么办呢？ 那种包我是不会背的，没有什么用处。 我最近有一个朋友真的又看上了一款、 okay、 要可以说品牌吗？ 可以。 LV 的那个很小的一个包。 你的朋友我认识吗？ 你认识的一个朋友。他说那个包 是盒子包吗？是那个盒子包吗？ 比盒子包还要小。 还要小。 那盒子包已经很小了呀。 我 就像是一个首饰盒一样大小的。 对对对对 对。 然后要好多个铅哦，非常昂贵。然后他觉得什么也不能用，只能凹造型，但他还非要买，还很难买、 嗯、 这就男生完全不懂的点，就为什么要买这样的包。 嗯， 不光是手机放不下，可能餐巾纸只能放进去吧。 嗯，对，我不太懂，我不会买这么小的包。 所以你会买吗？ 不会，就是为了搭衣服。 你分明有那个盒子包。 你跟他说小包。 我有盒子包。我有盒子包。但是我不会就是像泽华师哥刚才说的买那么小的那个包，不会。 也没有这么小了，是正常大小的样。对， 就盒子包我。 那刚刚100年的包包演变历史当中，你比较偏向于哪一年的？ 我可能会比较偏向 40年之前， 后期 的。之后 的，对，前面的不是很喜欢。 那我觉得前面的非常好看， 是很好看，但 是 我是 不是区别出了咱们和他们的年龄之分？ 也没有啊， 难过。 我们今天另外一个小女生也是喜欢之前的呀。这个喜好只不过是那个 old school 跟这种新派的一点所谓的差别。 嗯哼，嗯，是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潮流风向标送给大家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在接下来第二时段和第三时段，我们会在现场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表演区的画面啊。

有那种那叫什么，就直接系到这扣但是没有这个领子的那种。 嗯， 还有呢领子开的稍微大一点的，还有这个领子到这边的。 领子开的大一点和小一点不就是你自己扣几个扣就 OK 了吗？ 但是 你把它都系上就是小，你把它解开不就大一点吗？ 带给大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呀，穿不同衬衣的时候营造出来那个气质也是不一样的呀。 倒抽一口凉气。 但是真的我觉得每个男生买白衬衣可能就会买10到20件。 那可能只有你吧。 没有，真的是，你问一下身边很多男生都爱买衬衣的。 那你所谓的那种白衬衣是在我们看来都是长得一样的吗？ 我的应该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身边有一些男生朋友他会买格子衬衫。 谁呀、啊？ 你要点名，大家也不认识啊。 Okay, 你以为是黄晓明 ？OK，OK。 Okay. Okay, 他买格子衬衫，他们会买十几件，然后是在我看来都是一模一样的。他只是觉得每一次穿格子衬衫他很舒服，然后呢又比较时尚，然后又比较不容易出错误。女生也爱买衬衫吗？ 女生会喜欢衬衫，但是我们的衬衫是会有不同的细节的变化。 男生也是不同的细节的变化呀。 我们的变化很明显，比如说一字肩的衬衫，然后一字肩的衬衫还分上面是有带子和无带子的。 对，甚至还有就是反穿的衬衫。 对，反穿的衬衫。对，今天我们也会现场介绍怎么样反穿衬衫。 所以你们会有多少衬衫在你的衣柜当中？ 可能占了很大比重吧，因为春天夏天长袖短袖无袖会有各种各样的衬衫，我有几十件应该有嘞。 哦，你有几十件呢？ 对，但是不同变换的，可能也有无袖的呀，吊带的呀，都可以是衬衫的形式出现。 几十件呢？一十件和九十件差距也是很多呢。 也并没有统计过。 你们两位呢？ 没有那么多，就是十几件吧。 啊， 十几件。 就我还好，不是很多，因为我穿衬衣比较少。 那是不是说明了女生就年纪渐渐的年长了以后就喜欢买衬衣呢？ 有关系吗？ 其实我很喜欢衬衣。 按照这样的排序，你看这很少，十几件，几十件。 你为什么要攻击你的搭档？好吧，可能也确实有年龄岁月的累积，然后留下来的，毕竟比他们要大那么多，买衣服的年头也要长很久。 那为什么年纪大的女生还穿衬衫呢？ 衬衫不分年纪啊，衬衫非常减龄。 你就先说你为什么喜欢穿衬衫。 我喜欢穿衬衫是因为有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我个子很高吧，腿又比较长，所以如果夏天穿那种， 毕竟也没有别的优势，只好把这个拿出来。 如果穿那种长长衬衫的话，因为前两年不是非常流行那个 男朋友衬衫 吗？到现在为止还很流行，所以我很喜欢穿那种肥大的衬衫。 可是你个子这么高，你不应该买多大的号啊？ 我正常就 OK 好吗？我穿衣服都是穿 S 和 XS 的。 他只是腿长、 OK? 不是上半身长。 我只是腿长不是胖，有吗？ 我懂啊，但是像一木这样的， 你还说什么 这样的身高，他可能穿男生 M 码的就可以，就已经很大很大了。 嗯哼， 那你的 M 码应该都不够长吧？ 女生有专门的那种衬衫裙，它就是做成男朋友风的。 对， 你就正常选尺码就好，或者它本身就是那种 oversize， 就你不用太夸张的选择尺码、哎、 所以今天有带来吗？ 就是想攻击我。 也没有没有，所以今天有带来吗？ 没有，我有带一件男生的衬衫。 就真的是男生的衬衫， 真的是男生衬衫， 是你平时穿的男生的衬衫。 对对对，可能也很适合你，你也可以试一下，而且也是你喜欢的牌子。 哇哦，很棒哟！ 所以今天我们的两位妹妹一梦和心灵，她们也都分别带来了自己的一些衬衫的单品，所以你们带来大概都是哪些款式？ 我带来的就是一件是那个Burberry 经典款的那个格子衬衫，对。 哎，格子衬衫我觉得是需要改造的。 我也带了格子衬衫。 因为格子衬衫如果正常穿，它就是一件好看的普通的衬衫。 分，我觉得它有一些 Burberry 的太经典的那个格子搭配不好的话很容易土。 对 对，所以我觉得格子衬衫如果在现在还想穿好看的话，可能会需要一些配饰。然后今天袁一带来的配饰里面有一些有一个腰封，黑色的，我觉得还挺合适的。 啊，腰封还行。 对，一会儿我想让一梦或者心灵他们换上那个格子衬衫之后，在中间系一个腰封改造一下，看一看这样会不会洋气一些。 他们可能不用系腰封，本身就已经绷得很紧了吧。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攻击搭档，还要攻击我们今天两位来宾，非常过分。 真的可能会被大家赶出去。 另外呢，在今年的时尚圈当中，衬衫其实还很流行那种 V 领的、还有一些 V 领的裙子也很流行。我来给大家看一些图片。 哎，但是刚才说到那个 Burberry 衬衫，今年又开始流行那个它的标准的那个格子， 标准的格子， 而且深色的 啊， 深色 就非常明显的格子的那种。 对对 对 对， 然后今年还很流行这种衬衫，牛仔衬衫配牛仔裤。 对， 这个好像每年都很流行。 去年已经流行了。 不，之前你说的是牛仔外套配牛仔裤吧？但这个 我就说那牛仔衬衫嘛，好像每年这个都。 还有就是这种 浅颜色的、 对，浅色系的。 所以你会发现衬衫可以穿很多年哎。 衬衫可以穿，但也分情况。如果是你们今天带来的格子衬衫，我可能就会觉得。 也要分格子， 要分格子吗？ 对， 那不如在今天我们一起改变的一开始，就让一梦来换上他的格子衬衫，然后配上那个黑色的腰封。 可是我今天穿了一个格子裤子，这样是不是不 太大？那你就变成格子裤啊，也挺好的呀。 可以啊，或者这样吧，让心灵穿那个 穿我的格子衬衫可以。对，那我们现在去表演区吗？ 好，你们现在去表演区吧。 好的， 让心灵挑一下好了。我今天也带了一件格子衬衫，而且都是同一个品牌的。你看你想穿哪一个？我的格子衬衫在椅子上的第三件，应该是。 对，我带的这个格子衬衫，对，这个是第三件。对， 导播老师可以帮我们把表演区的镜头稍微调一下，不然现在 这个 哦，这样 OK 了。 对，这个是灰色的，然后我带的这个格子衬衫呢是这个颜色，就是它的一个经典款吧。 这两件都很难穿。 我觉得一梦那件更难穿。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面试的时候穿这个还好。 面试的时候穿成这个样子， 哎，那你说 下面穿一个黑色的裤子， 我要是面试官，我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太厉害了，我可能养不起他，算了，拜拜。 没有。 哎，泽华，那你觉得像这样一件好穿一些的格子衬衫和难穿一些的格子衬衫，我们要让嘉宾换上哪件呢？ 看他自己喜好，毕竟那个其实一梦拿的那一款的话，在今年穿应该是很流行的。 对， 那不如我们就来挑战一下这个经典款的格子吧。 你让嘉宾自己选来。 好。 他选的 是我的， 嗯， 对。 OK， 好。 所以我们的嘉宾选择的是一梦的这一款啊，现场直接套上吗？ 怎样？你看刚才给一梦骄傲的，非常大声叫说他选的是我的，厉害喽！ 可以，就是也可以直接穿。 可是这样穿， 哎，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敞开穿也是可以的。 但里面他今天这个内搭有点， 就是对，有一点点那个什么？ 怎样是系不上扣子吗？ 没有， 这个外面太好看了。 我觉得外面套了一，就是套把它当成外套，这样套起来不太好看哎。还是应该贴身去换一下， 就是贴身去换一下。 然后那边 一 梦在你们的身后一个黑色的腰封，你有看到吗？ 腰封， 对， 是它这个短短的在腰封了吗？ 我不知道会不会适合。 你可以这个 腰封可能还是比较适合衬衫裙，对不对？ 我觉得是。 这个是不是很太长了？ 先让这个妹妹自己先去贴身穿一下这个衣服吧，然后回来看一下效果。 OK。然后妹妹，我觉得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在那边挑选一条牛仔短裙穿上，会不会好一些？ 啊，是。 我觉得是啊，因为它现在下面搭配的这个，我觉得配衬衫可能不太好看。但是如果要是把它塞到牛仔短裙里面，可能会比较俏皮一些。 上了年纪的女人的审美跟年轻女人的审美是不太一样的。 那你刚刚明明也是对我赞许的目光啊！ 你刚才提出这样要求之后，你看妹妹一脸通红。 不是，你难道不赞同我说的话吗？ 我觉得是好看的呀。问一下妹妹本尊了。你是觉得 我去试一下哈， 好，你去试一下 ，OK。 你要是觉得有为难，也可以不穿了。 OK， 这样是我跟他一起去呢，还是 可以？你也要挑选一个合适的。 哎，我行，好，没有问题。那我把这个都拿着吧。 然后我觉得一梦可以挑战一下今年比较流行的一个元素，就是 V 领衬衫，那边有一个丝绒的蓝色的衬衫，在架子的右边，不是下面那一层。对，你可以去挑战一下这件衬衫，我觉得应该还 OK。 哇，他穿那个应该会很好看， 会很漂亮。我们现在把两个嘉宾都送到了洗手间来换今年春夏比较流行的衬衫的单品。不，确切的说是一件是很流行的，一件是已经过时的。但我们想看看能不能把它改造一下，又变得好看，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有钱，像泽华一样，不能一直在不停的换一些很新的单品。 没有办法，时尚 icon 嘛，就大家只是好羡慕就好了。 其实像这个间隙，我也想问一下泽华，你平时在生活当中，如果是已经过时的单品，你会想拿出来拯救一下它吗？还是说就放在那儿也确实不太穿了？ 我觉得衬衫很难过时哎，除非是你买的就是当季，然后它有点太浮夸的那一种。 但是刚刚一梦的那一件格子衬衫，我觉得已经过时了。 可是在今年不是又流行那样的一个，只不过它今年的配色是那个彩虹色嘛，它那个没有彩。这也是差别，有彩虹色就觉得很硬，没有彩虹色就会觉得过时。 对啊，那就是过时啦。 所以像这样，但是它这个又是它 Burberry 系列的一个经典款。 嗯 你就是怎么去判断，我觉得这完全是看你自己的搭配了。你搭配的好的话，别人不会觉得过时。嗯嗯，但通常那样的搭配，比如说上面就是穿他那个一个经典款的一个衬衣，底下是一个很普通的黑裤子，我觉得很难出戏。 我觉得那样的衬衫，如果要拯救的话，以我个人来看，一定要下面穿一个超短裤，或者是 热裤， 对，或者是短裙，然后把你身材的比例和线条露出来。 但这样又会很挑身材。 那你就把身材练好啊，比如说关注我们周二版本的潮流梦工厂就 OK 啦。 其实现在生活当中身边挺多人会买，因为它其实那个大品牌底下的这个衬衣单价并不是很贵， 对， 就大家稍微咬咬牙都是可以买的。嗯，然后你也会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 朋友。需要咬掉两颗牙吗？ 也不需要，也不需要，可能咬一下嘴唇，轻轻的咬一下，别人以为你在耍性感。然后就是他们会买，买完以后呢，就搭配不好以后总会感觉怪怪的。 嗯哼， 我觉得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的话，那样的一个 Burberry 的经典款是很难搭配的，很时尚的。嗯，像你说的那样的一个超短裙啊或热裤啊，如果你身材够好，那样搭配一定是很漂亮的。但如果身材比较一般，你说怎么办呢？裙子有没有办法？ 比较一般，哎，其实还有一种能够遮掩身材的方式，就是还是下面穿一个短裙，但是你可以往腰上系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把短裙提高一点，是吗？ 对，把短裙提高就变得非，就比如本来你的腰线是在这儿，但是你把它提到这儿，变成胸以下全部都是腰。 这两年这样的裙子也挺多的， 很多， 还有裤子也有这样设计的。 就连我已经这么高挑了，我还是会穿这样高腰的裙子。 那你觉得最忌讳的是什么？就那样。 最忌讳的是不要把自己穿成五五分，而且最好不要把衬衫就是完全的放在外，比如说你穿了一个长裤的情况下，如果你把衬衫完全放在外面的话，你这个人就根本没有身材比例可言。 那就是各位一定要对于自己的身材比例有一个明确清晰的认识。 对， 有些人觉得自己穿的不是五五分，但其实他自己的身材有一点五五分。 嗯， 如果再把这个衬衣放出来，他不收进去的话， 对， 配一条普通的裤子，远看真的还是挺五五分的。 就像去面试的，所以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衬衫放出来，就是穿女生穿了一个下面配的单品是很短的单品， 嗯， 比如说短裤，这样是 OK 的，让衬衫和短裤在若隐若现这种感觉，这个是没有问题，不会影响你身材比例。但如果你穿的是一条长裤或者是一个很长的裙子， 刚才我们那个嘉宾去试之前不就是长裙吗？ 对，那样就不太 OK， 我认为 感觉会有一点，本来你是想突出自己的时尚品味的，结果就适得其反了。 是的，就很奇怪，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来解决自己对于衬衫的一些，怎么说，就是不要觉得穿衬衫很无聊，因为毕竟有很多单品。所以 我以前是这样觉得的。 可是你经常穿衬衫啊。 就是后来变了。 嗯哼。 他们已经回来了。 他们已经回来了，我们有请一梦和心灵到我们的表演区来。 但是我们的心灵，他就是因为那个裙子是我的，所以可能不太适合他的下半身。 OK， 然后所以他还是穿。 他为什么要攻击你？ 没有， 他可能就是想说，哎，那条裙子是我的，很瘦，他穿不了。 并没有，就是可能不太适合心灵，所以他没有穿。就是、 okay. 对。 但是这样的搭配的话，因为这个裙子的质感比较厚嘛， 嗯， 然后上面的这个衬衣又是比较清凉一点的，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搭配可能稍微会有点怪。 嗯， 如果它材质要是也是清凉一点的话，可能会舒服一些。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衬衫，我觉得还是搭黑色的会比较好看一些，就搭裤子吧。搭裤子会好看一些。 这样的话，我觉得像现在心灵这样的搭配，因为它上半身、下半身的材质都比较厚重，所以就会显得整体上有点闷闷的。 是， 也就是提醒大家，平时在选择衬衫以及下半身的搭配的时候，可以在材质上面有所不同。比如说，它旁边的一梦现在上半身是一个丝绒材质， 对， 但下半身呢是一个浅的牛仔裙 ， 非常好看。 他很 有心机哎，他们两个人去换衣服，他出来竟然这么好看， 因为他把好看的都留给自己了。 没有，主要是今天戴的可能，因为我觉得这是小雨姐的衬衫嘛， 这是原衣的 啊，原衣的，嗯，啊，我觉得她这个衬衫好好看呀， 嗯， 对，很好看。 反正她也不在，你可以带走了。但是大家先不要摆嫌弃脸或者是微笑脸，嗯，看到这个心仪。生活当中挺多人是这样子穿的， 很多呀，非常多。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在现场给他来进行一个改造。哎，泽花，你觉得如果在上半身我们帮他换一个，是不是材质比较薄一点的单品会能拯救一下？因为他的裙子今天好像是不能变，只能穿这条裙子。 要只能穿这条裙子是吗？ 那因为我们今天戴衬衣好像普遍都是比较春夏款一点的， 春夏款修身一点， 我觉得是不是配一梦的那个可能会好一些， 对， 丝绒的吗？ 因为这样整体的厚度是感觉是一致的呀， 也可以，不如我们让他们让心灵去换上一梦现在身上这件丝绒的衬衫， 可以。 然后我想让一梦来挑战一下， 我想让一梦自己挑战一下他自己身上那件衬衫，可能也很失败， 可能会很难看。算了，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你自己都很嫌弃，为什么要带过来？ 这样，一梦，因为刚刚我们展示的一些时尚博主图片里面，不是有今年流行的牛仔衬衫配牛仔短裙吗？我今天带来了一件稍微有点露肩的牛仔衬衫，然后你可以去试一下。 是这一款吗？ 对对对对对， 好， 你可以放到这个牛仔裙里面看一下效果。 Okay, 那我和西宁现在去， 那我们要再次把他们送过去喽。 我觉得一梦的裙子如果再短一点更好。 对，他裙子太长，他穿得很保守，而且他今天跟我说在最后一个环节要跟大家来说他买来不合适的衣服是一条、 哎、好换了一条， 换一条更短的， 嗯， 是一条短裤。然后呢，他说那条短裤他买来不合适的原因是因为太短了。 女生好像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哎，不过好像去年的时候特别流行。 我正好说到这儿，想问一下、在春夏的时候，因为女生经常会穿短裙和短裤嘛、你作为男生的眼光，你到底觉得女生穿什么样的长度是最好看的？因为我们也很纠结，如果穿太长了，有的时候想露一点身材，但如果穿太短了，男生又会说你怎么今天穿成这样。 我觉得首先各位女生朋友们一定要认清楚自己的腿型，穿短裙真的很挑腿型，如果有一些女生的腿型跟我一样是很粗的类型的话，就建议不要再挑战裙子了，或者是露很多的大腿的部分。不过如果够粗的话，因为现在欧美的很多的女性的身材是也是屁股稍微宽一些腿稍微粗一些的嘛，她们穿到短裙大概到这个位怎么展示， 这个位置很短，你会站起来指一下，这个位置非常短 啊、哦，有点不安全是吗？ 太不安全了呀，可能安全裤都要露出来了。 哦，那就再长一点。但是到这儿吧。 OK， 就不能再长了。再长的话就会显得你的腿好像又粗又短。 我明白了，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那种短粗腿型的女生的话， 我可没有说这么直白。然后呢， 就不要穿太长的，对不对？ 对，一定要越短越好、 要不然你就穿得特别长，要不然你就穿得特别短。 对，但是对于小雨这样的腿型很漂亮的女生而言的话，我觉得就不要穿刚才那个一梦那种长度的，很无聊。然后也不要穿膝盖以下的那种牛仔裙，包身的那种牛仔裙、感觉也很不好看。你要是波西米亚裙倒是 OK。 那女生总是想要变换一下风格，不可能说因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身材就一直穿一个千篇一律的裙子呀。 就是你这样漂亮腿型完全穿短裙是 OK 的呀，也不用太短、就是膝盖以上就可以了。 OK， 膝盖以下就整体男生可能就不想看了，就浪费了一双美腿。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说，如果你身材好的话穿短裙男生是愿意看的，但如果身材不太好的话，就是你做什么样的搭配你男生的眼里是无所谓的吗？ 也不是，如果那个底下腿比较像你说的短一点呀、然后稍微宽一点的话。 你在想象着谁说出的这段话？ 自己吧，可能因为我的腿真的很粗。你可以上面穿的厚一点，是不是上面穿大一点，宽宽大大的， 比如穿一个大毛衣嘛，在35度的天气。 不是，夏天也会有那种比较轻薄一点的线衣。然后你可以穿那样，或者是那种衬衫。然后衬衫是稍微 oversize 一点的，你可以遮住一下一个腿的部分。 OK， 这样也是好看的。但我总是觉得，无论你是腿粗还是腿细，就是膝盖以下的短裙就尽量不要去，膝盖以下的裙子就尽量不要去。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还是一个视频呀、说男生会认为女生如果穿膝盖以下的短裙，他们会完全 get 不到时尚的点，他们会觉得说是只有 膝盖以下已经不叫短裙了。 对，就那种裙子是只有妈妈级的或者是非常不时尚的人才会选择的。 那你说膝盖以下的裙子它的美感在哪里呢？ 很多人穿膝盖以下的裙子呀，而且很多大牌，很就是不光是大牌，很多品牌都会出膝盖以下的裙子。 我 说 要分裙子材质， 包臀裙就会显现出女性的那种曲线美， 天鹅绒啊或者是丝质的都是 OK 的、因为现在很多女生会穿那个牛仔的。牛仔的包臀的真的很难挑。哎，他们两个人已经回来了。 你哎，等一下，我们先不要把镜头给他们，你先以你男性的眼光来评价一下，你觉得他们这样穿是 OK 的吗？两个人换了一件衬衫， 都很不好看， 都很不好看， 没有一个是好看的。 可是衬衫和牛仔衬衫和牛仔裙的搭配也是不好看的吗？ 对。 为什么？ 很失败。 但是你先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刚刚那张图片，我觉得是很类似哦。刚刚是牛仔衬衫配牛仔裤，然后 它是长裤， 对，然后一梦穿的是一个牛仔衬衫配了一个牛仔 裙， 我觉得有可能是裙子太长了， 还长吗？ 我们现在把镜头给他表演一下， 或者要不然就是把这个衬衣直接拿出来， 哎。我知道问题在哪儿了，我觉得衬衣不应该拿出来，因为它是那种 oversize 很肥的款，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它长的话，我们应该去派一梦换成一条牛仔短裤，如果是穿短裤的话应该就会好看吧， 应该是，因为尤其是从镜头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就是标准的五五身呢、啊。 泽华你很过分 是不是， 刚刚你们两个在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我说男生是怎么来看待女生裙子的长短的，他说要不然你就穿得非常长，要不然你就穿得特别短。 其实我现在在仔细看他这个长度已经不算很长了， 嗯，他的长度其实必须要穿打底裤了已经，因为是在大腿的一半的再往上的一点位置了， 对， 就是对于我们自己而言已经觉得是短裙，短裙 了，比较短的了， 哦， 对， 那这样的短裙你觉得它搭配什么样的衬衣是好看的？ 我觉得穿白色衬衫宽大一点的会好看， 哎，对对对对对，就不要再穿同色系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嗯、对，但是因为一梦的脸，所以在我看来它还是好看的 啊，那肯定的啦。那你为什么不评价旁边那位？ 我接下来马上就要说，我觉得心灵刚刚她是穿了一梦的一件很失败的格子衬衫，然后现在呢换上了一件丝绒的 V 领衬衫，你有没有觉得整体好一些？我觉得没有， 更加失败。嗯，这个年纪感一下子上升了10到20岁吧。 对，就是会觉得有一点，就是穿对人没有任何意见啊，就是穿着会有点老成。 嗯嗯，就很像这个影视剧当中故意去丑化这个什么金融界人士参加什么中年的年终的什么各种样的经济论坛的 party 啊，丑化啊， 怎么办？ 当中会有的这样一种穿法， 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你是觉得他已经没救了吗？ 没有，我说现在我们要再给他，要在我们这一栓马上要结束了，然后我们要再派他们两个去换一下衣服。这样吧，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心灵换一个浅色系的。 浅色系好， uh-huh， 这样一梦你先去换，然后呢，哎，马上该结束了， 马上该结束了，对，可以直接把他们两个派出去就 OK 了。 再这样吧，一会儿我们放歌的过程当中，我们两个人偷偷的去给心灵做一下自己的， 对，我们会去商量一下 改造， 我们也是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喽。 也许不会有那么惨喽，一会儿， 拜拜。 代替我的甜蜜，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下紧紧靠着彼此，只求夜深一点，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你，只是认定了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回头，都有你的笑容，是我忽略了你也会有想要哭的感觉。 行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小雨，考驾狂人辽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18:01，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四版本的一起改变，我是小雨。 喵，我是一只猫。 你是很多只猫好吗？ 我是很多只猫，泽华猫。 OK， 今天呢，在我们一起改变环节来跟大家探讨的是，在春夏交际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把衬衫穿得不无聊，把衬衫穿得好看，因为在这一个时节当中，还是很需要衬衫这种单品的。所以呢，我们刚刚也是在第二个时段当中，请我们的一梦和心灵来试了好几款不同的衬衫，然后下面搭配也是有在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没有成功的呀。 所以 他没有一件成功的呀。 没有，一梦第一次换的那个绒绒的丝绒衬衫，他穿是很好看的。 就是上身是好看的。 对。 就是下身还是觉得有一点欠妥。 我觉得没有，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关爱青年计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收看一下，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泽华说刚刚一梦的下半身不合适，是因为他总觉得女生的裙子长。 就我觉得他可能没有选到一个最合适的一个裙子的一个长短和那个搭配的方法。就这样看来，好像我们觉得说衬衫是很百搭的，但事实证明 你太过分了呀。 就有，因为我们选择的衬衫其实都相对是比较有设计感一些的。 对， 有设计感一些的衬衫的话，搭配起来还是需要有一些小心思在的。 其实这也是说明了男生跟女生的在审美上的一些区别。比如说我作为女生，我就会觉得只要这件衣服上衣服穿在我身上，整体看起来是 OK 的，然后身材比例看起来是 OK 的就好了。 大家说，你们俩说那么久，他们俩到底今天在穿什么样，我们先不给大家看。你看你看你看，你觉得啊， 很着急的我，嗯， 你他们俩现在谁的好看？ 我要看你们两个能不能站在这边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这个角度是看不到他们两个人的。我觉得他们这样都是好看的。 嗯， 是，真的是都是好看的呀。 我也觉得。 对，因为刚刚对心灵进来的时候还担心，还说哎呀完了，我这次又很失败。后来我跟他说，你把腰上的带子系紧一点。他系紧了之后，我觉得很好看，而且遮住了他会认为他有的缺点。我现在觉得是一个比例很好的女孩子。 嗯哼，那我们就把这个视线交到他们这边去， 好， 让大家看一下。 好， 来，大家赶紧评评理哦。对嘛，整个人一下就变成春天了。 对呀、啊，就很阳光，一下就真的少女感十足。所以你们两个人可以讲一下，你们对现在自己身上这身搭配还满意吗？ 嗯，我觉得有一点点，嗯， 有一点点满意。你觉得自己不喜欢的点、 有一点满意，还是有一点不满意？ 嗯，都一点不满意。 为什么？ 我觉得黑色这一块还不是很适合我。 嗯哼， 这个是不是衬衫本身就带的是吧？ 对对对，它衬衫就是一体的。 哦，所以你觉得这件衬衫你如果没有那个黑色那一块是全镂空的，你会更喜欢？ 那我们现在把它剪掉啊。 黑色的颜色可能就是不太适合我跟这个搭起来。 那你是不是觉得它换个颜色好呢，还是说没有那一块布是更好的呢？ 一点会不会好一点？ 他说没有一点会不会好一点？ 没有那块布那块哈，可以自己搭配什么别的什么内搭吗？你要说什么？ 没有，我要说你觉得有这块布是奇怪的吗？ 我觉得没有啊， 我觉得挺好的呀。 如果没有那块布的话，很容易不太安全吧？就日常穿着起来的话， 嗯、而且它其实那个领子那儿的设计是有，它那边头发挡住了，是露有露一点点肩。对。所以他把那块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假两件的设计。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是单身的情况之下的话，没有那块布的话，自己穿得开心是好的。 哎，凭什么不是单身了就不能自己开心就好呢？ 因为如果有男朋友的话，他要是没有那块布的话，男朋友会觉得说想怎样。 哎，你们两个不管现在有没有男朋友，就是曾经肯定又是有过有男朋友的时刻，有男朋友有没有因为你们穿衣服的问题和你们吵过架？ 有。 对吧， 真的有。 你说是不是？如果说这件没有那个黑色的， 就是因为我穿了现在的这个短裤然后吵架。 这个短裤的长度， 对， 这不就是短裤吗？ 对， 我觉得还好啊， 就是好看的呀， 是好看的。 就是他就很生气，就 你能转一圈吗？ 他觉得太短了。 对，他觉得太短了，他觉得是 我每年、 就是、 我每年一到夏天的时候都会有人因为短裤的问题跟我吵架，每一年。 就是你穿很短很短吗？ 就是正常短裤。 就这你穿这样的话也会被你男朋友或者被你父亲什么的去唠叨？ 不是父亲了。我的父亲已经不管我了。 我的老父亲。 我的老父亲已经不管我了。 那是被谁说？啊，就是老公说。 嗯， 我觉得真的还好啊，他唠叨点在哪里呢？他也不会不安全呢、啊、 对，女生就会觉得说，哎，我穿这样短裤没有不安全。 对啊，没有什么不安全的。 对啊，只是短裤而已。但男生就会觉得你穿这么长， 是 啊，这么短的短裤， 对对对对， 露出这么一大截长腿，你是要给谁看？ 但我跟你说，就是你们的男朋友如果在街上看到女生，因为现在有女生穿比这还要短一截的那种短裤、 嗯、啊，还要短啊， 很多啊， 不能再短， 路上很多这样 的，再短就真的走光了。 对，他们会觉得还挺好看的。 就男生会喜欢，也喜欢， 就看起来的话会觉得 挺好看起来会喜欢，但是他不允许自己女朋友穿。 对 对， 很过分。所以泽华，你来评价一下，你觉得他们两个这次算成功吗？ 我觉得算是成功的啊。 Uh-huh. 然后配上心灵的那个耳环，我觉得整个这一身搭配非常的慵懒自在。 嗯哼，但是从刚刚到现在都是我们在给他们安排穿什么样的衣服，要不然现在让他们自己来选择一下，看看他们自己搭配成什么样啊。 你完全忽略木一梦，哎，你觉得他那身没有任何可说的？ 没有，我觉得很好看，我觉得好看的没什么可说的。而且他的那个衬衫我很喜欢，衬衫是圆衣的，他的领子上面有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就是对，会有两颗珍珠在那边，我觉得很精致。 嗯 嗯，是好看的。 一梦自己觉得呢？ 我很喜欢。 但是如果你这样搭配的话，你男朋友不让你出门的话，你会？ 我会不理他，无所谓，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你现在单身是不是？ 他现在没有男朋友了呀，他单身的这个原因。 各位女生朋友一定要注意哦。 那现在我们要把时间交给他们两个，让他们两个各自选一件他们认为夏在这个春夏穿起来会洋气的衬衫，然后让我跟泽华来评价一下。 哇， 看看没有我们两个，他们会不会活得更加失败？ 有一种捡摊的感觉。 因为今天现场真的是有很多的单品带过来，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上面直接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 真的很有捡摊的感觉，感觉他们随口会开始问。 我觉得现在一梦拿的这一件那一件是我的，就我觉得他穿应该这个件是 OK 的， 但我觉得这一件配长裤子会好看。 没有，这一件是短裤好看。 短裤好看吗？那我挑这一件吧。 这就有年龄差的体现了。 没有关系， 一道沟壑。 你觉得呢？难道不是穿的短裤，穿短裤好看吗？ 我都没有太看清楚那件衣服长什么样子。 那件衣服是一件很便宜的单品，一会儿也会给大家介绍。我当时选它就是因为它前面有一个丝巾的设计，是那种很懒人的方法，就是你不用再给它单独搭配，它已经给你搭配好了。 可是你那件衣服很容易就穿的上年纪，哎，上了年纪的女生也喜欢穿那种衬衫，然后前面有一个像假领带一样的设计。 那你说我之前穿那件衬衫的时候你还有印象吗？ 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丝毫没有。 对， 完全想不到， 回得太失败了，很难过。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小段视频，也是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接下来要看的一段视频是刘雯会教我们一些平时在生活当中拍照的小技巧。 嗯，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看起来腿长的话，那就让摄影师蹲着拍。没有啦，开个小玩笑啦。其实我觉得偶尔你要掌握一些拍照的技巧，站姿可能会要调整一下，比如说你可能脚不能就是平放，可能你有一个角度，这样左脚在前右脚在后，还有就是适当的利用一些道具，真的有些时候还是靠摄影师。比如说你拍自拍的时候45度这个样子，然后可能就是用头发啊，戴个帽子啊，用一些道具来辅助一下下。当然还是首先自己得瘦吧。把照片无限放大，然后这就是大片，对不对 Oliver？ 嗯，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照片的置景人物就是跟摄影师的关系很重要，就是说你要就是多沟通，然后其实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很多就是大片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你要在照片里最不错最舒服的自己。时尚这个流行关键就是看自己个人的喜好，对于我来说今年春夏可能会流行很多的都是一些 PVC 材质的一些透明的包包或者是帽子，春夏嘛大家都很喜欢凉爽的感觉，我也不例外，所以我喜欢的可能都是一些丝质的衬衣或者是条纹的衬衣。其实今天在很多时装秀里面会发现条纹的这个元素在里面，当然还有就是这种无干纱的或者是透明纱质的长裙，这个会让你在夏天感觉非常凉爽很飘逸。春夏大家都喜欢明亮的颜色，但是其实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比较深色调个性的女生，但是我觉得我今年夏天也会去选择这样的颜色。我很想说会，但好像其实不太会，因为其实我觉得享受美食是我人生很大的一个兴趣爱好，而且我觉得只有自己吃得开心，这样身体才会健康。早上的时候可能会吃所谓的彩虹早餐，就是四橙黄绿青蓝，因为你吃它的时候会让自己心情变得很愉悦。中午的时候其实要吃一些比较就是有丰富蛋白质的，然后这种东西可以让自己有体力去完成自己的工作。晚上的时候其实尽量减少淀粉类的东西，但是偶尔我会犒劳自己会吃一吃。对，美跟就是怎么说不能兼得的，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模特我的职业其实就是这样，可能在很多的工作当中会穿一些高跟鞋，但是我其实尽量在生活当中很少会穿，因为我觉得高跟鞋真的不能让你健步如飞，健步如飞还是应该选择球鞋。你看大家集体都在笑。如果你想感受的话，不妨站在桌子上面，站在椅子上面，就是感受一下。但是其实高个子的女生可能也会相对于会有一些自卑，我会习惯性的驼背，然后如果去参加活动的话，高个子的女生比较容易引起人家的注意，也是模特这个职业吧让我变得越来越自信。其实我觉得矮个子的女生也有优势，她可以让你随时随地都小鸟依人。高个子女生其实有些时候会有烦恼，因为我们不能穿高跟鞋，比如我来说可能我的舞蹈的肢体语言不是的那么好。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考驾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看了一小段刘雯教大家怎么样能够拍照更好看的小妙招之后呢， 说的就是你啊。 啊，说的是我，为什么 不穿高跟鞋，重点是跳舞很难看 啊？ 对，我以为你，我以为他是要夸奖我什么身材好之类，然后我还装一下，哎，什么意思？就没有想到得来是这样一个答案。 因为刘文他说高个子女生跟这个稍微个子不太高的女生的区别嘛， 嗯， 你要不要去给大家展示一段舞蹈，让大家笑掉大牙？ 不行，我曾经 在上，你还没有跳，你干嘛就笑掉大牙？ 我曾经在上高中的时候被我们那个健美操老师说，你个子这么高，那个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跳起舞来像蚂蚱一样？他就是这样讲我，哎，从此以后彻底打击了我的自信心。 你老师说的很对啊。 然后我在生活当中就没有往跳舞那个方向发展，不然的话，可能时至今日我已经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舞蹈家。 旋转跳跃你不听写。 我们的两位嘉宾一梦和心灵也是换上了不同款式的衬衫，又回到了表演区当中。我们还是先不要给他们镜头，你先来，先不管他们自己怎么评价，你来评价一下，你觉得他们这次成功吗？ 心仪是成功的吧，然后一梦就也还可以吧。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 对， 但是他自己好像有一些不同的见解。我们现在把表演区交给他们。 一梦觉得穿这衣服以后突然间很像小雨姐姐的年纪。 没有，你不要挑拨我们两个。 其实我觉得这件衣服是好看的，就是穿起来，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包括今天的鞋子和裤子可能有一点点不太搭，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衬衫比较偏正一点的。 嗯哼， 对， 你今天穿的什么鞋？我看一下 啊，就是一个运动的。 OK， 对，运动的黑色的鞋。 嗯哼， 对。 一梦心，你们自己来评评理，是不是年纪大一些的女生会喜欢穿这样的衬衫？ 没有，其实我刚才就是和这个心灵在说，我说其实我挺喜欢这种风格，就是前面有一个这个丝带，然后这样的一个小衬衫。 感觉他是在为了我们的友情不崩溃，然后一 不 往这个方向。 我真的是说了，你问问他，我真的说，我真的挺。对，我觉得挺好看的，但是我发现我穿上之后，就是我不太适合穿就颜色太重的衣服，我觉得我可能更适合浅色的衣服。 嗯， 对。 但我刚才想说是觉得我没有在攻击谁的意思啊，我只说好像那个女生上一定岁数之后会喜欢说穿这样的衬衣，最好还是这个垂感比较 强的。你这还不叫攻击吗？那你什么？ 我说上一定岁数喜欢的一种喜好嘛。你大家来评评你自己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朋友？垂感比较强，然后胸前呢会有那个像领带一样的， 我也就这一件好吗？ 或者是蝴蝶结， 我今天穿的就很青春呀。 或者是那个亮片，或者是珍珠。 我没有亮片， 完了，刚才原因的就是有珍珠啊。 把这句话记了、啊，截过去啊。 很过分。 但心灵那件我觉得很好看， 这个是他自己的衣服， 但是也是瘦的时候买的，穿的有点紧。 现在看起来是很好看的， 现在穿起来是很合身的。 嗯， 而且它这个算是衬衣吗？ 对，里面是个衬衣，然后外面套了一件这个， 算是衬衫裙。哎，它是假两件对吗？ 对，是、 okay、 它是一件 one piece， 是不是？是两件 啊？你自己搭配成这个样子的？ 不是一起买的，是就是这么搭的。 哦，那如果你把它脱了，它就是一个普通衬衫吗？ 对对对。 那你能不能把它脱下来让我们看一下？ 就是 普通衬衫呀。 哎，我觉得他这件里面的那件衬衫其实也可以单独穿，如果单独穿只是一件普通衬衫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帮他搭配一下那个腰封，因为是衬衫裙，说不准会好看。 哎，我们把镜头切换过来吧，切给我们 可以试一下。 他现在要出去脱一下这个衣服， 对，确实是不太好 脱。可以， 对。 可以持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以及今天的女主播我本人穿的真的是很青春哟。 你下一次可以挑战一下这个一梦的这件衣服， 你知道吗？今天说了之后我都不太敢再穿这件衣服了，感觉我穿了之后就是我胸上那个前面不是丝带，而是写着上了岁数的女人。 你可以让大家评论里面，就也不用下一次，就周六嘛，对不对？ 不要， 同样你跟一梦再度的一块出席的时候， 那 你就穿那样子的， 我就可能会变成他干妈级的人物。 他也许可能就是这样觉得的，一直如此。好，已经换下来了。 好，现在我们要把架子上的那一条黑色的腰封来给心灵系上。 我们先看一下心灵现在这个直接穿里面， 这样 其实这样穿也是好看的， 我觉得这样是好看的。 你有过这样穿法吗？直接这样穿？ 有 哈， 就是觉得那个会肥一点，应该是我在瘦的时候嘛，因为那会肥一点会好一点。 宽大一点的 oversize 的感觉。 那你现在衣服有很多种穿法，因为当你再瘦回去的时候还会变得更肥。 就是肥肥大大的这个衬衫我觉得一直可以这样穿。梦一梦不会系。 我不会系。 小雨可能也不会系吧。 我也不会系，会系的人不在现场怎么办？你要不要挑战一下，帮他系一个什么蝴蝶结之类的？ 我来， 你去试一下，看一下男生系腰封的水准。 今天我们现场非常欢乐，不但准备了很多春夏交际也适合穿的各式各样的不同材质的衬衫，同时呢我们在稍后的环节当中还会现场来互换自己买来但是不合适的衣服。也希望大家通过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今天的潮流梦工厂。感觉现场的情况有点危急，因为现在是泽华在帮我们的嘉宾心灵来系这个腰封，不知道他以男生的眼光会系成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看起来笨手笨脚，脸上的表情还洋溢着一丝恶作剧的样子，很过分。哎，你可以帮他把那个勒紧一点，因为腰封是勒得越紧会越显出身形的，会好看。 让我来换一种系法。 OK， 非常大胆的尝试。 你要干嘛？心灵，你现在什么心情？被这样一个笨手笨脚的男主播来系腰带，是不是感觉很绝望？ 我蛮期待的。 真的吗？ 嗯。 哦，他把他系到前面来了。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效果吧，因为我现在什么也看不到，只能看到一身猫衬衫的泽华。 猫衬衫好看吗？ 他的衬衫确实是非常好看，可能是有史以来上节目品味最高的一件衣服了。 就是因为这个，对他这个，不，他主要是这个是皮质的。 在下周的一期改变环节当中，也可以请我们真正的时尚教主袁一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 腰封到底应该怎么系。现场我们几个人都很困惑。 我知道了。 天哪，你已经系了3分钟的时间了，竟然还没有成功吗？你今天如果不把这个腰封成功的系上回来，你就不会坐在这个位置，你就直接出去好了。18:21，如果你到18:22还没有系好的话，可能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朋友就要去吃饭了，他根本不想等你。可以看得出来，泽华也是非常的精益求精，一直想以一种很好的方式来帮我们心灵把这个腰封系上。 对对对对对， 他现在似乎找到了一种正确的方式，好像终于看到点希望了。哇哦！ 对，是这样子系的。 昨晚你系这样的一个腰封的时，就是这个阶段，会不会比咱们周二的时候你在节目当中做运动还要累？ 会， 很费脑子。哎，现在似乎找到了一种正确的系法。你这样，你就不如你就随便帮他打一个结，我们看一下效果好吧。 随便打一个结就可以。 一梦已经看不下去了。 我现在从镜头里看，我觉得很好看，系上腰封。 跟大家讲解一下，这种腰封 瘦了10斤哎。 大家没有找到的感觉，是因为它其实有一个孔，是你可以穿过去的。 哦。 穿过去以后，它就会勒紧了。 那你现在穿过去那个孔了吗？ 穿过去了。 嗯。 现在一梦在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给他打结。 非常好看，我想采访一下。 也许会给他绑得很紧。 我想采访一下心灵，你现在腰部是勒的吗？ 嗯，是。 明明说话都说不出来。 要深吸一口气。 你看，事实证明，木一梦打完以后更加的可怕，简直太吓人了，发质。 那不如我们就不要打结了吧，把它塞进去，大概看一下正面的效果就好。泽安，你觉得女生系腰封是好看的吗？会显得腰很细。 我觉得这样的技法前面感觉像是挎了一个腰包，有种售票员的感觉。 因为从大家从 往后走啊，后面有座位，后面有座位。 从镜头里，从我的角度来看，其实是看不太到腰包的感觉。我觉得还 OK。 或者是像我刚才那样打法，前面打一个结， 嗯， 是会漂亮的。 就是它前面的，它主要是这个皮质的，所以它不太好打结。对，就是这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缺点。 表演区3个人在研究一条腰封该怎么打结，研究了大概4-5分钟的时间，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可见这个节目 还是有原因回来吧？ 没有时尚教主袁一是做不下去的。 因为袁一在打结的时候看起来，不好意思，不是那个打结哦，大家不要乱想哦，是打那个蝴蝶结的时候。 你在说什么？ 很容易有误区，打这个蝴蝶结或者打其他的结法的。 嗯。 它看起来很容易。 对，而且它之前不是 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打好。 对，它之前在冬天的时候不是还帮我把那个大衣上的腰带打了各种花样，还有玫瑰花呀，然后各种结，很厉害。但我只学会了一种平结。 我以为那是女生都会的技能， 并不是， 并不是。 没有想到今天在场的三位女生全都不会。 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全部集体离场，为了表达对袁一的敬意。 再见，接下来由我一个人来主持的。 开玩笑了，我们稍事休后，稍事休息一下， 休复一下。 在休息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会让两位女生分别换上泽华的衬衫，看看他们能不能把男生的衬衫穿得好看。 好， 一会儿回来喽。 几升水 啊？不知道。 60升。

是不是？ 哎，我竟然真的觉得这两件衣服换上，就从镜头里面的效果是今天最成功的。 对， 嗯，两个人都是。 我觉得在底下看的话，那个心灵灵的那个这样的穿法是很好看的。 嗯。 可是现在从镜头当中看的话，它有点撞，同色有点太严重了。 但其实是不同色的，因为那件格子衬衫是灰色系的，然后它里面的衬衫裙是蓝色的，其实还好。 但都是这种浅色，就有点突出不太出来层次感。但是一梦那身很漂亮啊。 我很喜欢这个花衬衫， 非常好看。 对， 所以一梦今天这么喜欢，你要不要现场来一个交接仪式，把这件衬衫送给他？ 不要，因为我也很喜欢那件花衬衫。 那件衬衫是在哪里买的？就是旅行的时候买的吗？ 没有，在上海的一个商场当中买的。 好好看，所以它是多年前的还是这两年的新款？ 那个是一家买手店，然后这一款它当时说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小众品牌， 嗯、 然后呢，这个衣服还挺贵的呢。anyway， 就是。一个小众品牌，我喜欢他身上那种老上海的那样的一个设计，我以为是老上海的女人，但是仔细你去看的话，她并不是。 啊，她不是老上海的女人吗？ 有点像意大利的南部意大利的那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包括她那种状态都像报纸一样的那样的一个设计。 是的， 对，非常时髦， 就很好看。 这件衬衫，要不要现场拍卖一下？我出10块。 再见了、哦，这样吧，那个10000起拍，你出多少钱？ 过分！ 而且这款我觉得穿在女生身上更加的好看。 而且我觉得，就是很像，就是酒吧里的女服务员的那种，就是晚上的主题的那种感觉，就 不一定是酒吧里端盘子了，就是 听到重点没有？他喜欢的是主题一点的，然后酒吧服务员这样的一个感觉。 原来你的内心是这样的 哦，跟我们认识的一梦都不太一样。 然后他们两个人现在身上穿的虽然都是泽华的男生款衬衫，但是呢跟泽华穿起来还是有很大不同，就是他们因为男生的衬衫在我们身上通常会比较长一些， 他那个真的很，那个我穿都很长，就是一梦身上的那件、 嗯、所以我觉得一梦也是把它系了一个结， 对， 打了一个结在前面，把它变成这种短款反而会俏皮一些。但是我想看你现在能不能把它放下来。 放下来 可以，它放下来以后我觉得可以完全盖住裙子了， 可以当衬衫裙了。 对，这样的话就需要搭一下那个腰封， 哎， 或稍微收一下。 对对对，那不然这样吧，一梦，你再把那个很难系的腰封拿来感受一下。 那个腰封有一点太宽，我觉得要不然把那个腰带拿来系一下。 好， 我来试一下。 好，泽华可能是我们今天现场的配饰毁灭者，因为只要是他出手来参与的配饰，都会系得很失败。那个是一条丝巾，哎，泽华，你刚才手上拿那条红色条纹的，那是一条丝巾。 我回来了，他现在系的这个黑色的，有点太细了，好像， 有点太细了，细到完全注意不到它，就变得很鸡肋。 或者现在女生不是有一些会在后面那个卡一个什么发卡还是别针什么的东西，稍微收一下腰一点。 能不能不要为难我们这种不精致的女生？ 你看，就对，这样我们这样稍微收一点身的话， 嗯。这样是可以的， 连身裙的一个感觉， 可以。 或者是，如果你里面穿一个那种比较低领一点的内搭，然后就把衬衫敞开穿，会好看吗？ 嗯， 敞开效果应该不好。 嗯，就很像小流氓的感觉。 当裙子比较好。 对 对，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要是想要再走 sexy 风一点的话，可以再解开一个扣子。 嗯， 甚至我觉得可以往后扒一下，往后拉一下。 哎，你可不可以把它扒成一字领看一下？因为本身就是男生款， 一字领啊， 就是你再把它解开一个扣子，然后把衣服往下拉，拉成一字领。 对，再解开一个扣子，然后 应该会好看，应该会好看， 是安全的吧？ 这样，我们让他们两个先背对镜头来整理一下这个衣服。哎，我今天竟然觉得，原来女生穿男生款的衣服那么好看。 对，女生我觉得穿男生哪一款的都会挺好看的。 这一款好像不行，因为再拉、就是、 不够大， 对，不够宽，对。 但其实这样子的话，你看也比刚才那风格又有点不太一样。 对， 或者是你把它变成单肩的呢？就是如果拉下来露出一边肩膀会好看吗？我真的很想让它露。 真的很想让它不安全。 你可以试一下露出一边肩膀，因为今年也很流行单肩的穿法。 我们可以把镜头再切回来了，让他们安心的来试一下。 也留一点悬念给大家。同时也是提醒大家，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 他笑得很开心。 我感觉这个有点笑而不宜的感觉。 我看一下，我看，我从镜，我让我们从镜头里面看一下好不好？ 不是真的， 哦，有点奇怪， 对对对， 不是。不是他这样，不是露出一个肩膀奇怪，而是泽华这件衣服好像就是 只能正常的穿。 对，只能正常来穿。 刚才那样的话有点像要喂奶，稍微拉下来一点，是不是？画面感很强啊。 对，画面感很强。 在心灵那一件，我觉得你看他这样的穿搭法也是更丰富、更有层次感了。 嗯，是。 因为他那件衬衫的话，如果放下来的话，也会很无趣。 对。对，而且这样的话会显得比较比较青春， 小外搭的一个感觉嘛。 对， 然后 我觉得这就是这种搭配是比他原本一起买的那条裙子要好的 啊。你觉得这样搭配更好？ 对，因为那条裙子穿上也是好看的，可是会显得有一些过于正式。 这是不同年代的姐姐的看法，那问一下心灵呢？你自己觉得哪一种你觉得是更好看的？ 我觉得瘦的时候还是那个更好一点，那个是肥一点的。现在胖了嘛，就穿什么都可能不太好看。 他可能说这句话都在炫耀，因为只有年轻才有胖的资本。 啊，是吗？ 对呀、 啊。你这句话得罪了很多人哎。 没有啊。 是我们上了岁数的连胖的资本都没有了呢。上了岁数就更应该运动起来了。想要运动的朋友要关注每周二的我们的健身的环节，真的会让各位变得越来越漂亮。怎 么 穿衣服都好看。 为什么最近周二的环节没有看到你呢？ 因为我最近真的是有点不配上那个周二的节目了。 但我觉得泽华一直都很瘦 啊。 对， 没有啦，我们不要扯开话题，你不要恭维他，不要恭维他。我们继续来看心灵的这个搭配，我觉得可以，我觉得我今天的这个包很适合他这身、 啊。你知道再配一个包是吗？ 对，因为女生出门肯定不能这样出门，肯定是要配上一些配饰的呀，比如包啊，夏天 女 士戴 包就是、 啊。我这个包 春夏背 非常适合她穿的这样青春，然后穿一个衬衫就很像学生。 也许心灵并不这么觉得 的。真的吗？我可以让她现场试一下。而且我觉得是不是斜挎背？哎，你觉得女生斜挎背包会青春一些吗？ 会、嗯、你看就很明显啊， 很好看。 心灵刚才系那个腰封的时候有一种那个售票员的气质。 并没有，是因为一梦把那个给他塞把袋子塞进去了。其实那个腰封是好看的。 然后现在有一种那个就是摆摊的感觉。我要给你找钱，给你找钱。 怎么可能？ 所以这个包可能在侧一点。 没有，真的就 是 还挺青春的。嗯哼，对。 这样搭配是很好看的。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把他们请回到我们的直播。 所有的衬衫都试完了吗？今天 其实还没有，但是我怕时间会不会有点不够。 你们还有没有想试的？ 嗯， 我们可以给大家 我有带来了 试一下。 我有带来了一件非常难穿的裙子，非常难穿，我想让一梦挑战一下 啊。 No， 哪一条？先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 一梦看一下。 那有一条很花的那条裙子， 是我从来没有 穿过的一条裙子。 你自己都不穿？ 没有，我当时会买它，唯一有一个点呢，就是因为它上面有一个，就是你知道首先它是 V 领的、 嗯， 然后上面有脖子那有一个这个带子， 嗯， 我觉得那个带子很好看。然后当时我本来想买花色更好看的一条，可是那条没有货，所以只能选择这个花色，然后导致没有穿过。所以 就是这一款，不是我不太喜欢它的这个花色， 这个花色。 你看一梦的那个皱眉的程度，真的很为难， 完全把我拒绝了也。 一梦是觉得会有一些显得成熟， 就是会，我觉得会显我很、就是、 很成熟， 很成熟， 嗯， 对。 他其实想用的是那个单字，我有听到那个前面的 L 的那个发音， 但他不好意思讲出来， 是 他怕我周六不来就空播了。 所以这一件，你看是年轻的姑娘不想尝试的， 我也不想尝试 啊。你买完以后你也没穿过？ 没有啊。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买？ 就是因为他那个是 V 领的， 那个领结的那块， 对啊，没有穿过啊。 对， 所以之前想现场送都送不出去， 对啊，没有， 所以一点都不是理性消费， 完全失败。还有其他没有展示的，可以给大家看一眼。 OK， 还有一款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白色的衬衫。哎， 这个有一种宫廷风的感觉， 它是有点公主的那种感觉的。 哦，这件衬衫是原衣远程送过来的，然后 这个配腰封是 OK。 我觉得这件衬衣可能原本是要配那个腰封的， 是， 嗯， 他自己穿也是这样配腰封的。 这样吧，我们可以让一梦换上这件衬衫，因为他今天正好自己穿的也是一个裤子，是一个格纹的裤子。我觉得配这个白色衬衫和腰封应该会很帅气。 他不系腰封应该也很好看。 对，可以让他来试一下这一套，然后我们再展示一下其他的。 还有，我去拿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 欢迎大家持续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这一期潮流梦工厂。 这一件很像男生的衬衣， 我看一下这一件吗？ 你看跟我这个黑裤子非常的搭，就像是一件男生衬衣。 你应该穿不上， 是我穿不上，但这件设计很像男生的设计，而且它这个材质其实很舒服的， 对， 春夏穿都很舒服。这算是丝绸系的吧？ 嗯 嗯， 算丝质的。但这样的丝质你会觉得上年纪吗？ 不会，我觉得丝质是任何年纪穿都会有任何年纪的美的。 哎呦，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讲的哟。 那是要分丝质的这个花纹的设计的。其实我个人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一款，我自己很喜欢这件衬衣，一点设计感都没有， 很无聊啊。 对，它看起来非常无聊，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男生穿这样的衬衣真的很舒服，然后又会让人感觉这个人很平和，而且还有时尚感的元素在。 你能不能趁这个时间跟大家讲一下男生穿衬衫都应该注意哪些点？因为有一些男生穿衬衫如果穿不好就很像某某中介呀、啊、或者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针对中介？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销售那一类，就是不是不翻 工作服。 对对，工作服，工作服。 对， 没有其他意思，就是你可以给大家提示一下男生穿衬衫需要注意哪些要点才能让自己变得洋气起来。很愉快地跑了回来，像个200斤的孩子。 你知道很多男生很喜欢穿衬衫， 嗯， 就像女生不知道该选择什么长短的裙子一样，男生其实通常他自以为自己选衬衫很安全很舒服， 嗯， 但其实在别人眼里看来完全不是。 比如嘞， 男生最常有的你知道是什么？ 嗯， 大肚子。 对， 这肚子也分中号小号和大号， 嗯， 其实中号就是往这一坐它能够耷拉下来的那种，你要穿紧身一点的格子衬衫的话真的不好看 哦。而且当那如果你肚子是那样的话，坐下来的时候中间的那个扣子在肚子这个位置，对，会有一点往外理。 哎，是，嗯，然后这个时候很多男生还会习惯把这个衬衫塞进去。 所以男生穿，女生很多穿高腰裤啊什么的很喜欢把衣服塞到裙子或者裤子里面是洋气的，但男生千万不要这样做，对不对？ 不是，这点也是我有必要我觉得要跟你探讨一下的，嗯，因为在我觉得大概应该是2000年前后吧， 嗯， 那个时候比较流行说男生穿衬衣一定要塞到裤子当中，这样显得比较精神。 嗯， 到目前为止呢，很多男生也 然后要把腰带露出来， 对，这样穿起来是确实看起来是要精神一些的。但是好像这些年，大概这5-6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男生开始把这个衬衫的长摆给露出来。 嗯， 但是现在很多的衬衫的长度是越来越长，有的时候露出来以后又会显得腿有一点短。从女生的角度而言，你觉得男生是把这个衬衫塞进去好看一些，还是放出来好看一些？ 我觉得就算显腿短也一定要 全部放出来， 放出来，因为如果塞进去我就会觉得是我爸爸。 那如果有些男生他的肚子稍微有一些鼓的话，他放出来的话会不会显得更加的不太舒服？ 不会啊， 他会有一个弧度在。 对，因为放出来的话其实在女生看来反而会比塞进去显瘦，因为你放出来坐下去就不会有一个那样的弧度像怀孕一样，然后以及他那个就是口那里面会裂开。但是如果你要是放，就是放出来的话就变得很自然 休闲。 对，即使有弧度也是一个很自然的弧度， 就不会让人觉得这人太紧绷。 对， 而且穿西服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这个衬衫也放出来了。 嗯， 但是这个放出来的衬衫的材质很重要，千万不能是那种标准的西服的那种衬衫。 嗯， 然后你再给它放出来。 你刚刚说你很喜欢的那一件就是在我看来就是标准西服衬衫 啊。并不是，因为它那个材质穿到身上以后它是该有的地方有，该没有的地方没有。 好吧， 所以很好看。 好吧， 哎，他们俩已经回来了，算最后一道。哇，不系腰封果然很奇怪， 很奇怪， 很奇怪。 哎，这位服务员，这边有 你现在可以去端盘子，哎，但是还去不了酒吧。 你要不要再挑战一下自己去搭一个腰封？ 嗯，是刚才这一款是吗？ 对， 对， 这一款， 这个宽的，嗯，你还是从中间系一下就好了，后面也不用绑。我记得袁一穿这条裙子的时候，它是底下没有穿裤子。因为他的身高的问题嘛，只有直接露腿也是安全的。 他应该是有搭配短裤和短裙吗？还直接把当裙子穿？ 直接当裙子穿的。 哎， 因为你看他现在一梦搭这样的一个长裤之后，上面也是大大的，下面也是宽宽的， 我觉得 整体感觉都很 怪。我觉得这件衣服搭腰封 穿在一梦身上也不行，救不了。 嗯， 这衣服只能是原衣当裙子穿， 也就说明一梦不是所有的衣服在他身上都百搭的。 对，就即使他的脸长成这样，他这件衣服他没有撑住。哎， 所以各位，就是人生是公平的。 我觉得这一款还是底下不要搭裤子 啊，你说直接穿吗？ 但是他，你如果穿一个短裤，长就是如果不穿裤子的话，在一梦身上又显得实在太短。 他这衣服在他身上有点宽， 嗯， 如果再窄一点、再紧一点的话，是不是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对对。 反正总之效果看起来不太合适。对，这样你们两个先回来。 好。 其实今天这期节目呢，通过试各种各样不同材质和不同类型的衬衫，也是想跟大家说，以前你知道吗，泽华，我买衣服一直都觉得说我不用试。哎，就尤其是出国的时候 T 恤可以不用试， 我直接看好了选中和我合适的号码，然后就拿走了。 嗯， 但是最近这两年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的增长，我觉得买衣服是一定要试的。 是自己说的呀？ 对，有些材质穿在身上会变得很奇怪，就是只有你自己才能 get 到那个点。所以买衣服是一定必须要进到试衣间里，千万不要在旅行当中怕耽误时间就去不试。哎， 他说的是不是因为年纪的增长这样的问题？那你们两位呢，你们现在买衣服是一定会试的，还是会像他之前一样完全非常自信直接拿着就走？ 啊，一定会试的。 你看这跟年龄没有关系 哦， 你就可以放宽心。而且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展示出了很多的衬衣，但大概你可以发现其实种类也就大概那几类 啊，条纹的、格子的、纯白的， 嗯， 然后V 领的，肥一点的，稍微收身一点的。然后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身材呀来进行挑选。那刚刚有几个要点是我们需要来总结的，比如说像心灵她穿了一个非常就是 厚质材质， 对， 感觉比较厚， 材质很厚重的裙子，而且又很长。 嗯， 然后呢我们帮她上面选了一件深色的衬衫，就会显得整个人的年龄要大一些，但不是针对她啊，就说这样的穿搭。 他那个裙子其实如果上面搭一个，就比如这个我现在他现在身上的这件衬衣的话，里面不穿，然后把这个小肚小腰这块露出来， 嗯哼， 这样的在这个胸前绑一下，那样会不会变好看一些？ 你说露出一截腰吗？ 对，露出一截腰来。 那不是每个人都能露的呀。 你为什么要针对嘉宾吗？ 不是这个意思。 也许腰也很好看吧。你是说就也是对身材有要求？ 对，是身材有要求的。 嗯， 因为就算站起来是可以露出腰的女生，可能坐下来就会有一点点赘肉，而且吃完饭之后你知道吗，会有一点点赘肉，所以会希望遮挡一下。 这点我都了解，就是现在的裙子设计的可以提到这个位置， 嗯， 就已经不是腰的这个位置了，就提到你最瘦的那个位置， 提到胃。 啊，胃不会有多宽。 对，然后露出来 露就行了。 对，现在有很多都是露胃装。 哎， 好，也希望大家通过收听收看我们这期节目呢，能对自己在春夏交际的时候选择衬衫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在这个夏天都可以把自己最完美的一面露出来。 是的，衬衫呢，嗯，可以让人穿起来非常的舒服，同时呢也可以变得很时尚。 嗯， 当然你也可以搭各种各样的配饰的。 是的，那也谢谢心灵和一梦两个人今天非常给力的一直不停在换衣服的演示，很辛苦。那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拜拜喽， 拜拜。 Talk about is what is going on.